清朝回乱之前，许多穆斯林已经和汉人关系处得相当好了。可是回乱一起，马上就把他那些和睦相处的邻居们全家砍死、杀死、烧死。群体性事件里边起那个导向作用的，就是那个最偏激的。虽然那些多数穆斯林他和汉人处得很好、很和平，可是只要那个最偏激的一起来，然后就会改变这件事的整个导向。而最偏激的东西在哪儿呢？就在古兰经里面。基督教能有宗教改革并带动了全球这种民主化，就是因为他在新约里边耶稣明确的说不可杀人，甚至在十诫里边耶和华就说不可杀人。昨天四旦谷他也认为那篇文章的那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他所坚持的和班佐这个争辩，他所坚持的是这篇文章虽然有瑕疵，但是他也有传播的意义啊，其他的部分至少能给人一些知识性的引导。郭海波他们肯定要杀下去，因为他们对内的圣战就是不断的要巩固自己的信仰，可是他们已经分为逊尼派跟什叶派了，你说他能不杀吗？他们各自的信仰越巩固，杀得越厉害。而班佐那意思呢，是因为这篇文章这一个观点错误，因为其他的那个观点不观点的，人家都在民主的路上，都有这个可能，而这一个观点错误恰恰就是一个最根本性的观点错误，所以说他说那个文章有害。这篇文章他能够发出来，然后大家都能看，然后大家都批评，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所谓言论自由就在于这儿，所谓公众人物、公众文章必须得接受批评也在于这儿。现在中西方对于伊斯兰教的评价，对于他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只要是非穆斯林写的，只要这篇文章对穆斯林还抱一丝希望，这个作者他不是出于宽容和民主的心态，而是出于唯一的理由就是恐惧害怕。逊尼和什叶的争论，就像我们中国人争论是列宁好还是毛泽东好还是斯大林好一样，其实从马克思那儿就是个魔鬼。逊尼和什叶他们的争论就是哪种哈里发统治，哪种统治方式更好，他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在穆罕默德那儿就是扯王八犊子，就是邪教。有个电影叫《天空之城》吧，好像叫《天空之城》，就是写萨拉丁攻打耶路撒冷的。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现在整个欧洲西欧全都是穆斯林的地盘，就不会有宗教改革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民主制度了。因为穆罕默德有一个所谓的妻子，就是9岁，是10岁的，就这个年龄。对于伊斯兰世界，所有的那些绥靖论、民主论，甚至帮助他们致富论、帮助他们改革论，都不靠谱，都是错的。因为他们都是出于一种软弱，出于一种恐惧。这个宗教它作为一种恐怖的特源地，作为一种人类的毒瘤，它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区别就是势力大一些和势力小一些而已。它会永远存在，人们不要抱任何幻想。民主社会的人对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采用一切方法对他们绞杀，压制他们的力量。穆罕默德封印先知的地位，还有古兰经的教义，这两个就是把这个伊斯兰给捆得死死的，他根本不可能说是让他改变成进入民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任何一个宗教 他都是想把自己的宗教扩展到地级，让全人类信仰，基督教也是。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基督教的新约福音已经否定了人可以替天行道，你不能借人手去替天行道，你可以传福音，这就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家也可以不信，但是最后的审判权绝不在你人手里边，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去杀掉那些异教徒，就是不信的人。我说的绞杀和压制伊斯兰的势力，并不是说以恐制恐，而是对他们严格防范、严加防范。像川普说的，首先控制他们的移民，要提高门槛进入民主国家这个门槛。第二，就是对于那些有武力倾向和武力行为的，那些所谓的极端者、冒头就打，彻底铲除。对他们不能实行人权，对他们恰恰应该像日本给那个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一样，因为他们属于全民皆兵，全民皆兵就不适于什么平民和战士这个区别。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让刚才说的这种对他们严格防范，对他们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彻底绞杀，对他们无差别轰炸，即使是这样，再过一万年，这个威胁也消除不了。只要这个地球上存在过《古兰经》这本书，那么这种威胁就不能彻底消除，那是肯定的。只要把他们封闭在他们既有的伊斯兰控制区，尽量让他们少出来，他们自己内部就会不断的互相残杀。你看那两伊战争，那就是两个教派，是吧？都是穆斯林弟兄，他们自己干死了几十万人。你只要把他们封闭在里边，他们的教义就决定了他们自己互相吞噬、互相残杀。申永平的那篇文章，他设想着某些伊斯兰国家可以经过鼓励、援助、扶持，让他逐渐的走上民主化，这个是对伊斯兰知识的匮乏所致。因为只要有《古兰经》这本书存在，所有离世俗化一点的，这都属于他们的叛教者。这个就在他们自己的真理范围内，这是永远不合法的，永永远远的不合法。你哪怕是那个世俗那个伊斯兰国家世俗化成了美国，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真理概念里，它是不合法的，一定要最后有机会就要铲除掉。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重新兴起一个二战前的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个军国主义国家，它的由他去收拾这帮人，收拾这帮伊斯兰国家。他控制一个国家之后，控制一个伊斯兰国家之后，就强行的让全民改变信仰，让他们宣誓改变信仰。因为伊斯兰这些教徒们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征服来建立这个信仰，他们以前都不是伊斯兰教徒，有佛教徒，有印度教徒，甚至有儒家的，还有基督教徒。在被征服的那一刻，他们在刀压脖子的情况下说的唯有真主，唯有安拉。然后经过1000多年的言传，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祖先的信仰。其实他们往最前倒，自古以来那都不是他们的信仰。那么出现一个强硬的军国主义国家，把他们重新征服，重新让他们改教，也许这还是个路子。但是由于近现代西方那个民主人权的意识兴起之后，这种可能也不存在了，也不会允许这样的国家和军国主义政权再存在了。可那个恰恰是一个相比起来更人道、更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如果不用这个办法的话，就像 我刚才说的那种绞杀，封锁，用这种方法，那么最终他们人就会越来越，就是那种消耗越来越大。而如果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能够彻底占领伊拉克，在武力上，可是又不像美国那样，就是对他们运用这种人权自由的民主原则，而是运用占领之后就彻底逼着他们让他们改教，这样也会死人，会死，但是他会死于少部分人，绝大多数人就会因为他们改变信仰，给这个他们的后世子孙带来永远的幸福和安宁。马来西亚和印尼他们也不保险，只要是这种极端势力再发威到一定条件一定程度之后，这两个国家也不保险，可能全面复辟。对于已经有世俗化倾向的穆斯林国家，可以和他们就是做生意啊，搞文化交流啊，这也可以继续让他们进一步的向世俗化走。但是总而言之，对于这个穆斯林移民，要尽可量的控制他们，限制他们。就像我说的那个，就像川普说那个，要提高这个移民的门槛，就是必须得防范，得加强防范。是的，其实不光是这些周边的马来西亚、印尼的什么土耳其、西班牙这些个地区，整个全球的伊斯兰，就包括中东、沙特他们，其实都是从这个穆罕默德创教开始，他自己聚集了这一波人，就开始用征服去传教，几乎都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里边的一面旗帜，可是我发现最近我发现他原来他是白左的那个倾向，哈哈，那种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他就是白左。他的隐患在于最后他必然会陷入多数人暴政这个陷阱里面。无神论的自由主义非常有魅力啊，传播的非常快，尤其是在咱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的传统，然后在今天这种网络言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无神主义者们、无神论者们，他们更容易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这种概念。这样的人群建立的民主社会，在面临重大公共事务的选择、公投的时候，他们那个标准、那个投票的标准、表决的标准，只是私欲的最大公约数，每个人私欲的最大公约数，它而不是像洛克的那种有神论的自由主义，它最后它会以神的公义为最后标准，这时候他就不管你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了。前些日子瑞士的那个投票不就是吗？瑞士政府想拿出来一笔钱，每人每月发大概合8000人民币，是不是？还是20000人民币的公投，他竟然不通过。你想想，如果放在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国度里边，他公投的结果肯定是通过，因为那是符合人性私欲的。自由高于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自由之上，我认为还应该有这个人权，应该是人权。人权的依据恰恰是神权。自由高于民主这个理念是绝对没错误的。可是所谓的民主，就是对于重大事务、一些根本事务的一些决策，比如说宪法的制定， 如果说自由高于民主，那么用什么来表决出这个宪法来？最终你还是得由这个多数人来表决，多数人通过，你通过你才能够形成这个宪法。可是无神论的那个民主表决，它仍然是必然是多数人私欲的那种最大公约数的表达，这都是要体现在宪法里的。美国是这样吗？比法国高举人权宣言的大革命还厉害吗？法国的人权宣言您不同意吗？王范范，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批判过美国的独立宣言吗？难道自由主义者们对这些最明显的最显著位置的字眼儿视而无睹吗？然后还讨论什么其他的呢？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批判法国的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就是高举的人权宣言。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赞美美国的独立宣言，而独立宣言前两段有几个重要词汇，我们要奉自然法和上帝的旨意，人作为受造物生而平等。所以法国就是什么查理周刊呢，尼斯事件呢，刚刚开始，早着呢。因为个人高于宗教之上，那么穆斯林就有同样的平等的自由人权，法国人没有借口拒绝他们进来。对呀，就像启蒙主义是个不断发展过程一样，最后终于发展出来一个顶峰，就是马克思主义。新教徒也排斥异己，这毫无疑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理。但是新教徒已经经过宗教改革，排除了人替天行道自以为意这个可能性。再一个，密尔你说是自由主义之声，也许是他是论述自由主义最多的吧，可是论时代，洛克才是自由主义之鼻祖。因为洛克用政府论在圣经里面发现了人之下人人平等这个经义，因信称义，发挥了加尔文那个因信称义，然后形成政府论，提出了个人主义，然后个人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才建立了自由主义这么个观念。霍布斯也是契约论的创始人，可是他这个契约论只要契约一经订立就不可更改，比如说这个王权和人权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家们没有研究宗教的，所以中国就是现在这个德行。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它第一，它最终会在重大决策上陷入多数人私欲的公约数这个陷阱，也就是说最终它仍然是多数人保证，这是肯定的。第二，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它无法对抗穆斯林这种顽固的信仰。法国的人权宣言是经国民大会国民议会研究认为人人平等，法律是惩治行为的而不是惩治意识形态的。这个从美国和法国的历史就能看出来，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区别就能看出来。独立宣言那个作为总则的，作为它的论据的前两段就是自然法和上帝的旨意，人因受造而平等。如果美国是世俗的话，那么它独立宣言前两段是没用的咯。独立宣言可以砍掉两段之后的所有文字，它成立。而这个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砍掉它的序言，后面那个它成立。当然是政府论的神了。成功转型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不多，也就王怡、冉云飞、焦国标、刘瑜可能。 还有许志勇、施伟江这些人而已。其他的多数的自由主义者还在抱着人权宣言呢。美国人并没有强迫别人的信仰，恰恰他根据基督教的要义啊，给人信仰自由，传统恰恰就是基础。当然美国已经在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全人类的一个制度标本问题啊。也就是说新教文化、新教传统催生了美国制度，而美国制度就催生了你们这种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创建的可能。你看写那个常识的潘恩，他参与了美国的独立和他一系列重大事件，然后呢他又参与了，紧接着他又参与了法国大革命，甚至是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他在美国就不太受其他同事的待见，就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到了这个法国这人权宣言里边更是可以得以充分体现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然后你看看美国和法国的后来的路，包括潘恩自己都险些被他起草的人权宣言之下的大革命斩首断头。因为卢梭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嘛，咱们为什么叫启蒙主义呢？启蒙三杰都有谁呀？三巨头之一不就是有卢梭吗？新教出现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形成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继承了洛克政府论，神之下人人平等，洛克的个人主义之下的美国之路。另一条路就是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之后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还有纳粹，还有马克思。资中云的先生陈乐民就是研究启蒙主义、伏尔泰、卢梭一个很有权威的这么一个人。他们费这么大周折、费这么大精力去辩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神。如果他们接受了基督教的神，那么这些力气他都不用再费了，他直接就继承洛克的政府论就可以了。就是美国、中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们，其实本质上他们仍然是卢梭那一路，起码卢梭社会契约论里边提出来的这个公义说，提出来这些个什么可以推翻政府，这个他们是不可否认的。只不过由于卢梭这个学说培养了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然后致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要找出来好多的其他理论来辩解。